有的就扔在地下，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呢这个累了夸随地而坐，然后啪就可以躺在地上等等的，那种感觉舒适无比，就没有任何的框架给你，非得说这个区域是干嘛的，那个区域是什么谈话的啊，什么聊天的，这是睡觉的，那边是吃饭的，什么他没有那么多的划分。 这种无边界感在家里更舒服，因为不需要给自己这么多的宽宽框框给自己。 所以这点真的是很多年轻人特别的喜欢啊。另外呢，有一位听众朋友问了一个具体的问题，他说有听众有这个家里啊房子非常小，就一居，面积呢也比较小，现在呢想重新的装修一下，如何使这个一居的房子装修起来显得宽敞一些，有没有具体的一些做法？ 这样的一居室呢，它如果是一室一厅，或者是应该是一室一厅的这种房子，这种房子呢大多每个空间会比较狭小，像客厅、厨房、卧室、餐厅、卫生间这些地方它有很多的隔墙，如果说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你先找到建筑的图纸，看到能把那种非承重墙，我建议能拆就拆，因为毕竟家里头的你把它变通透了以后，你视线一览无余会更舒服。还有就是一居室的家里大多数是小两口或单身居住的，这种呢是不也不会有过多的人上你们家来参观， 一居室， 然后把它全打开的情况下，你会在里面生活得非常自在，就像刚才咱们说房型佛系装修，我想躺哪儿就躺哪儿，没有客厅餐厅的这种划分了，还有可以打破常规，去除客厅的这种概念，就把餐桌放大，又可以坐在上面聊天，又可以写写画画当写字的区，所以可以换一个功能，然后呢当咱们的卧室不是局限在一个小房间里的时候，你打开的时候它只有一个就是区域性靠家具的一个划分的时候，你是在里面也会很舒服，他不会觉得人是最怕缩在一个暗的空间里的， 人是最怕被禁锢的，他其实内心还是追求一种自由感，一种舒适感，别什么事情你非得这样非得那样，这人就不舒服，所以刚才您说这个小的空间的话呢，有两点我印象特深，一个就是说只要不是承重墙能拆就拆， 尽量打开， 尽量打开，让它宽敞明亮，看着大一些，另外呢就是说有一些空间让它多用途， 空间更功能多元化一些， 功能多元化，所以这点就能够让你这个小的空间显得就比较大， 新打开了，这个房间不就更大了吗？ 所以这个真的很重要啊。另外呢，有一位姓周的朋友，他说，门呢，原来涂的是硝基漆，现在呢想把门建建新啊，想问专家可以涂水性漆吗？ 说不可以。 涂什么样的漆最好？ 不可以，水性漆盖不住硝基漆的底色，你只能接着用硝基漆来涂，要不然画会花掉的。 那这个硝基漆就是油漆是吗？ 对，就咱们传统说的油漆，用锡料来那个 稀 化 的， 所 以呢还是不能够用水性的漆，那它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它也可以做贴膜处理。 贴膜处理。 对，就跟汽车贴膜一样的，还很方便，还没有什么污染，贴完当天就能用。 真的？ 对啊，硝基漆你还要干一段时间，还要散味儿，那个是不需要的。 或者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把它拆下来以后呢，用刨子给它刨一刨，建建新，然后再重新再给它刷上水性漆呢。 但是看它的门是实木门还是复合门，如果复合门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哈， 对，也还有传统很多东西它是有木饰面板的，你一爆完那个那总共3厘5厘的表面木表面，它一爆就没有了，里面它就是那种密度板的了， 因为我为什么提这个，就当时我家里在装修的时候呢，那个设计师就说我那门挺好的，说你这实木门你也甭换门了，说我给你建建新吧，然后他给我拆下来就拿走了，回来以后就是一个新门，我说你怎么弄的，他说就意思就先怎么打 那你就是纯实木的是可以这样做的，哪怕说重新雕花都没问题， 是吧？ 对， 所以

上线下一体化质量的抽检结果。那此次抽检的是开关、插座，还有小型的断路器、电线电缆、 LED 灯具等等五类装修的材料商品。那抽检针对消费者关心的安全指标和主要的性能指标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发现啊，说总体不合格的商品检出率为 28.2%。 其实我觉得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不合格的 现在是 比例还是蛮高的， 要是天天都是315多好。 所以大家呢，在购买一些这个建材材料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小件的建材材料，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 现在鱼龙混杂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不要光比价钱。 所以大家呢，一个是注意在什么样的渠道买啊，到什么样的地方买，这个很重要。 对对，这个建材类的，我特别不建议大家在网上购买，因为你看不到实物。 对对对，另外呢，还是到一些大的商超去买，可能保障性更强一些。 大的建材城，对。 另外呢，还是要买一些就是说有品牌的，另外呢口碑比较好的，即便是贵一点的话呢，你真的是用得非常舒服，而且用得住。 其实基础建材这块真是占咱们家装的资金并不是特多，这块材料其实你整个家装它只占30%，它就算是再贵，你被贵出10%已经了不起了，所以这一块的钱我认为大家是可以花的。这个后期又不好更换，但是一些软装饰啊，后期小件家具什么，我倒反而认为可以能省一点。 就是该花钱的地方咱们一分钱都不能够少。 对， 当然如果说有些地方咱们也不能浪费啊，一定要就把钱花在刀刃上。 对，所以说你选东西的时候可中等偏上就可以， 中等 就会够用， 就会够用。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说 VR 家居啊，这个积木易搭将带给我们一个怎样的未来？说几十年前呢，我们只是呢听听收音机，通过邮递书信来传递彼此之间的信息。而现在呢，我们几乎是人手一台智能手机，家家都有智能的电视啊。人工智能在互联网加的时代当中了，那么正在全面改变着每个地球人的生活方式啊，将便捷和未知渗透到了世界的角角落落。那近年来呢，这个 VR 虚拟悄然走入了我们的视野，一种可以通过计算机来让人体验的这种虚拟的世界的特殊啊交互模式正在席卷各个行业。 对，这个也其实对这个行业是非常好的利好，因为很多人在装之前他不知道加什么样，一装完就后悔，经常会引起不必要的一些争论，跟装饰公司啊，跟设计师啊打口架的这种情况上经常出现。但 VR 技术完全解决了这份矛盾，我提前给你呈现， 对，它有一个模拟 可见即所得，对，这样的话就会更好。 当然这种 VR 技术啊，有的时候呢它做完以后很漂亮啊，甚至是花了骨哨让你觉得哎呀一下就晕了，我这家这么漂亮。实际上这个 VR 有的时候跟你实际的这个东西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但是至少它把空间感能给你呈现出来， 立体的。 对对，所以说做 VR 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他给你用这模型是不是你真正以后要用的。就像您说的花了骨哨，是因为他给你用的全是大品牌家具，你后期我可能买不到同样的品牌。 对对对， 我买不到这么个性的餐桌，我放到家里的就变成一普通的了。 对， 开始看得很高大上，最后就有点 low。 而且这个色彩什么的呀， 对，心理落差还很大， 实际上根本就达不到那样的一种效果。就跟咱们买楼看样板间一样。哎呀，这个样板间说句真心话，它是举多少之力啊，来做了一个样板间漂亮之极。你看那样板间你就真的特别想买楼，但是真正你买完楼以后啊，你看你的房子完全不是那样。 对对，因为前两天我也去了一个盘，然后号称说请了日本设计师，或者每平米的装修造价是17000块钱。但是呢我说他因为已经到房山了，那边的房子有几个人会买了以后花17000一平米去装自己的家呢？ 对呀， 所以我说那个等你真正入住时候心理落差非常大。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看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 对，所以一定要强调你的设计师在给你做这个图的时候就是要可见即所得。 对对，有没有实操性。 对，因为我们在就那我自己来举例吧，经常我的图纸出来以后，他们家所有建材家具的 家具品牌型号全出来了，就因为我们要挑市场上有的品牌能实现的才会去做这个图纸。 是的是的、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也给咱们王老师打个广告啊，因为王老师就做这个家装啊装饰啊等等这方面内容的，而且呢在咱们这个装修装饰界也是小有名气了哈、当然能够请动你也是不容易的啊。当然有人说了，哎呀我这个想大装修哈、想这个别出心裁哈、有一种新的这种理念和这种想法去好好的装修的话，其实也不妨跟我们王老师进行合作。 因为现在我主做私宅，所以大家有私宅，对，有高端，但是我这个高端是其实是对家的要求高端，并不是说你楼盘要多高端，就说我到家里，哎呀，我们家凑合凑合就行了啊，什么什么钱呢？你给我弄一下就行 了。这你别跟我合作这个。 对，我说你也别找我了，你也就是咱们得互相浪费时间。 对对。 因为到我这年龄也是想出作品的一个年龄，所以你如果想把你家真正的做一下，想把它做成一个作品精品，那您找我。 对，就像您说的，并不是说这个楼有多高档，什么这个是这个贵族的这个楼啊，有多少多少这个一平米，不是这样，也并不是说你想花多少多少钱来装修这个事儿哈。关键就是说你怎么来对待这个装修。您是愿意跟那种就是真的把装修当成一个他的这个完美的家啊，要 他期望值很高 这样的人。 对，他不一定说我们家桌多高档，但是我们家的各项结构的细节我要有一定的品质要求。当有要求的时候，你有要求并不是钱达到的，他有些时候是心思达到的。 对对对。如果这想法的话，也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写一个要求，到时候我们会帮助您跟王艳红老师进行这个联系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深圳呢发布了全国首个低挥发性的涂料地方的标准。那深圳呢是率先发布的全国首个低挥发性的涂料地方标准，就是低挥发性的有机含量涂料技术的规范。这个规范呢已于今年的3月1号起全面的实施。那么这一标准规范呢，结合深圳的产业现状，对于道路及交通标志施工，还有集装箱的制造、小客车的整体制造，还有大中型车整体制造等行业使用的涂料进行了管控。参考了国内先进标准，对于涂料产品当中的挥发性有机物，就是 VOCs 含量限量要求进行了规定。 觉得健康又有多一份保障。 是的，其实它有了这些规范的条例出台以后啊，它就可操作性了。 对，至少它有了个下限，就是说它最差它也会达到这种标准。 没错，也就是说万一我们的消费者用到了超过它这个挥发性涂料的那个标准，就不合格的标准的话，你告你可以能告倒 它了。有据可查。对对对， 有据可查了。当然这个规范给那些这个不是很正规的呀，或者说黑心的厂家有多大的威慑力啊，这也很难说。 我觉得现在还是有威慑力的，特别从去年查环保企业以后，咱们国家把环评立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重视。这个其实以后都是很可能会大家提到比较少的问题了。 对，反正这个步伐呢是一步一步的走。 对对， 慢慢就规范了。 但是大家也看到希望，就包括建材城的这种不合格产品也慢慢的少了。 是的，你看从北京的疏解来看哈，一些不太正经的企业，没有规模的企业，对于环保蓝天有影响的企业，不符合北京的这个这个叫什么？这个规格的， 对对， 都是要疏解的吧？ 对对对，其实不光是北京，全国都是在做这种大的洗牌。 对对 啊，也是这个，这就是去叫什么呢？去伪纯真， 有这个意思啊？对，有这个意思。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说这个家居软装配啊，它的技巧和注意事项。刚刚结束的巴黎时尚家居设计展，又一次给消费者带来了一次关于家的设计大餐啊。那作为年初的家居大展，巴黎时尚家居设计展呢，不仅云集了全球各大家具品牌的设计师的新作，让大家欣赏大牌创意与创新的同时，也能够借此呢，捕捉到一些当下家居设计的灵感与趋势啊。对于这个巴黎时装家具设计展，您关注了吗？ 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对对，是这样。其实这个展原先更多的偏向于专业展，但现在呢，就是咱们大众也会关注它了。特别对这个时尚有要求、家居比较爱好的人，都会说到这个季节，我正好出去旅游一次，我也看看展有没有适合我们家居需要的，带回一些东西来。经常我会有一些老客户跟我说：“哎，小 忙，今年我在哪儿哪儿哪儿呢，我这看中了展会上哪一个产品，你帮我看看是不是我们家，这种事情越来越多。 嗯， 前些年很少说有就是一般普通老百姓去看这种专业展的，但现在很多，包括4月15号马上又开的米兰家居双年展，对，意大利的这个展，中国签证的人真是，我那天去意大利大使馆办签证的时候，突然发现啊， 好多都奔这个去的是吧？ 对，据说这一次咱们中国去过去的专业家装设计师就有45000名居多，这是管跟米兰方就是展会方报备的在案的设计师， 嗯， 啊，还不说是咱们作为旅游身份过去直接去看展的这一部分的观众， 嗯，啊，这表现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发展和实力哈， 对， 以及大家对于这个时尚家居的一种追求， 嗯， 确实这样的一些展览呢，能够捕捉一些家居设计灵感。 对，而且很多的展品在那边购买可能也是比国内要便宜很多， 哎，这 大家也愿意过去，可能去你买一小件东西已经把你的这个旅差费全部都补赎回来了。 嗯， 嗯，当然如果大家有这个需要的话，4月15号到25号之间也可以给咱们平台留言，我帮大家看看， 嗯， 因为今年可能也做小广告，我作为咱们中国的设计师， 嗯， 米兰展58年创展以来第一次官方邀请了中国20名设计师，我是其中之一名。 哎， 过去我们这次不是看展的，是参展的。对， 嗯， 咱们中国设计也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他越来越重视我们了， 对， 他也是不得不重视我们了。嗯，像原来米兰的这样的家居展，好像都不邀请中国设计师， 很多的展馆是不允许中国人进入的。 哦， 前些年很郁闷， 嗯， 就特别一些大品牌的时候，当你因为他们进展是要有邀请函，有你要拿你的证件证明你身份的时候，发现中国人是不允许进入。 这个中国人只要一看到的话呢，马上可能一个星期以后这个东西就出来了。 嗯，这个是可能，这个虽说是个别现象吧， 嗯， 但是也是造成了大家这种啊，真的 对一些看法， 所以央直区那个池鱼嘛，说我们这专业只是正式去看设计的，也被拒之门外了。 所以咱们还是要注重品牌意识哈，嗯， 但今年 要注重版权。 对，至少今年开始，我们是可以大大方方过去参展。 对对对， 啊，有我们有自己的展厅在里面，欢迎大家去米兰的时候， 嗯， 到咱们自己家看看。 好的，咱们也有展台吗？ 对呀，啊，有自己的一个专门的一栋别墅， 哦， 是中国展。 啊， 对，看展单位。 嗯，好的，来，咱们接下来再回答大家的问题哈。君子兰说了，说新装修厨房的部分墙和地重新铺贴了。 嗯， 新装修的厨房的部分的墙和地重新铺贴了，破坏瓷砖时多多少少会影响好瓷砖。 嗯， 时间长了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装修以后的使用寿命大概会减少几年？ 这个是不算太好说， 嗯， 但是你在敲打它过程中就会旁边的造成松动。我建议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下，咱们把那个就是坏的瓷砖取下来时候，转圈的好瓷砖的背后它不是有一定缝隙吗？ 嗯， 住进去一些胶。 哦， 嗯，这样 固定它一下。 对对，嗯，这样的话就是避免它的一个松落。 嗯，不过君子兰，我觉得你怎么这个事儿弄得挺遗憾的哈，就是装修就怕这种弄完了以后再拆下来重新弄， 嗯， 所以在之前一定要考虑周全。 嗯， 千万别半截的话又重新拆下来重新弄。 其实大家都是希望能考虑周全的，但装修过程中它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大家真的需要一个专业的设计师给您来把关， 帮您来控制这一切。 对对，因为它至少它会提醒你要注意哪些方面。 嗯，确实像有些东西啊，你买的时候在它的展厅看啊，看样品的时候是一个样，然后拿到家里边又是一个样，而且你把它贴在墙上，我铺在地上又是一个样。 因为空间不一样， 对， 灯光色彩也不一样，然后呢，这个布局到家里的这种你观看它的距离感，展厅是空炕的嘛，你可能离它好几米去看它很漂亮， 对。 但是当你的厨房只有2米宽或者1.8米宽的时候，你真看不出那种感觉。 真的，我跟你说，我装修的时候到现在我都特别遗憾，我都不爱看那块东西啊。就是当时那个我妈哈，就买那个瓷砖，她买了一个拼接的瓷砖，然后呢，她就想呢，就一进门不要弄什么脚垫了，然后弄一个 拼接的图拼就是拼花的那样的图标的那样的瓷砖多好啊！ 嗯嗯， 拼出来是一个大蝴蝶。 嗯， 然后当时在那个厅里边看很漂亮，你知道吗？但是在家里边呢还没拼啊，好在还没拼到那个门口。 嗯嗯， 当时这么一拼的话，我觉得非常土，你知道吗？哎呀，特别难看。最后好在没有拼，就是拼在我的餐厅的餐桌下边了。 给平时压上了， 给它压上了， 但这钱就白花了， 钱白花了。 嗯， 钱白花也就算了，如果真是拼在那儿，真的好土啊，太难看了。我估计最后我都坚持不住，也得像君子兰似的给它敲掉。 对，或者你就又买个脚垫给它盖上了。 哎，那个，有可能，有可能。所以这个装修真的是遗憾的艺术，这个有时候真的是没办法。当然有人帮着来把控一下，可能会更好一些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说我的那个主卧室啊，有一个大的飘窗，说这个飘窗部分怎么来设计装修呢？ 其实飘窗啊，咱们可以作为一个休闲的一个位置。 嗯， 因为但是看它的尺度，它究竟飘窗是飘出去50公分、 嗯、 还是飘出去70公分，它的宽度是达到了2米还是3米、 嗯、 这个长度就能决定说咱们能不能把它当一个小地台，休闲地台来用、 哎、 我放个小茶桌，放两个小靠垫，我平时在上面晒晒太阳，喝喝咖啡，看看书都很好的、 嗯、 但是有的可能说我过载，这个飘窗只是一面上出去35公分、40公分、 嗯、 然后就起不到什么太大的作用，我只能放两盆花觉得不过瘾，那怎么办呢？那你可以把它延伸出来、 嗯、 就这40公分的飘台，你把窗台做宽，做到60公分或65公分，在窗台下你做一个小柜子。 哦，对 啊，还可以放些书，又利用了这空间，还可以就是达到一个装饰的作用。咱们窗台、飘窗你只有达60公分往上才好看。 嗯嗯，就是又有实用性，而且还有装饰性、 啊、而且这个有了一个小书架，你坐在上面喝咖啡看书时候，你还有地方随手放点你手里的东西， 真挺美的。 嗯， 当然这种实用性和装饰性也是装修出来的。 嗯，对。 嗯，如果你按它原来的那个尺寸来讲，可能达不到呢你想要的那种效果。 最好都是要咱们设计师帮你重新规划一下。 是的。 好，另外这个我也特想问，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哈、 嗯、 说我特别喜欢简约的风格，说想把墙面呢给它涂成灰色调，我特别喜欢这个灰色，但是我怕涂完以后呢显得特恐怖特压抑、 啊、 我曾经一度啊就想把那个墙弄成那种高级灰色、 嗯嗯、 我觉得特别漂亮特别雅致啊、 嗯嗯嗯、 但是被我父母给制止了，他觉得应该以明亮为主、 嗯、 这点我也想问问这样可以吗？ 其实是可以的，最近还比较流行、 嗯、 包括可能要是能看到我的朋友圈会发现我会有一些那样的案例、 嗯、 但这个仅限于一些个性化的小众群体、 嗯嗯 啊、大众接受度是不是特别高的、 嗯、 而且在这个空间里其实如果是你非常深的深灰色调或黑色，它会有压抑的部分、 嗯、 但这种适合一个就是他脾气非常暴躁，然后呢我经常做非常闹的工作，我回到家就要深色来降我的躁、 哦、 那是可以的。 那我觉得我有点像、啊、因为我有的时候在这个一开了话筒以后你就得兴致昂然的哇、 嗯、 怎么怎么样 就很兴奋， 但是下来以后一句话都不想说，而且在家里边就很少说话、 嗯、 我就希望那种就是完全是平淡的， 嗯 啊，不要弄得像火一样的感觉、 嗯、 还是 特别 闹腾， 但是也别太极端，极端的话可能也产生不好，因为家里不光是您一个人、 哦、 咱们可以用些淡灰色， 嗯 啊，就是很雅致的，像人说的奶奶灰， 嗯 啊，或者是说高级灰、 嗯、 就是把纯度高的东西你给它掺点白，掺点灰，掺点脏，各种颜色、 嗯、 它稍微降下来这个明度就可以了、 嗯、对、 嗯、 或者说呢就是不要整体全是它，可以局部是它， 个别空间用也是很好的。 嗯，另外君子兰又问说，请问用胶是什么胶？刚才您说不往里注点胶吗？ 嗯，胶，粘瓷砖的。 就 是、 粘瓷砖的那个胶，有那个。 其实有些时候你就哪怕是打玻璃胶它都有固定作用。 哦、嗯、对对对。你要到市场上问一下，就是粘瓷砖的那个胶。 当然要牢固，就是大理石胶。 嗯 就是更牢固一些 就可以了、啊。但是您要注意，就是您那个不是不想要的给弄下来了吗？ 嗯， 就是留在那上面的，您看看有没有什么松动的呀、空鼓的啊等等，这些一定要检查一遍。 中间有缝隙的，就要往里头注点胶、 啊。一定要注点胶、这样是比较稳妥的、啊。好了，那由于时间关系，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的，再回答一这个问题啊，就是房子面积是100平方米，两居，俩大人一孩子、最近要装修，但是我们都是上班族，在家加班，需要有一个安静办公的地方，孩子又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学习、专家的方案是怎么样的？ 其实是这样，就是办公的这个区域，咱们一般100平米，它不可能多出一个书房，又给孩子一书房、又给咱们大人一个书房，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是孩子肯定有单独的卧室，那你可以把他的学习区设在他的卧室里面。但咱们大人的这种学习区域呢，就可以跟餐厅来结合。因为毕竟就餐的时间短嘛，你就把餐桌变成你的工作台，是完全能实现的。 而且他这100平方米应该说不算小了。 但套内面积应该是70-80， 七八十， 对， 七八十呢。两居，刚才您说了、这个两居的话呢，它每一居的面积应该不算小， 不小， 所以说那个， 但是 他孩子的那个学习 区可以学习桌肯定在卧室能安排下的， 但是大人的话呢，您刚才建议就是餐桌这块儿， 对， 跟他的这个办公怎么能够 还是功能多元化的？刚才咱们那个问题， 对对对，其实现在啊，这种100平方米两居的房子，其实它的利用率特别不高。你知道现在好多的房子就是70平米，甚至当然大一点90平米就是三居。什么都有，利用率特别高。 对，这个就是适合现在这个房价偏高，人员又主场比较大，家里都要有老人有孩子吧，这种需求。 现在好多房子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三居现在变成大家的一个刚需了。 是的是的，所以呢，像原来那种大开间啊，可能50-60平米就是一大开间，或者50-60平米、60平米就是一室一厅，这样的房子是越来越少了，因为它利用率不高。 我妹妹曾经买了一个80-90平米的大开间儿 啊！我的天哪， 这多爽啊！ 啊，一进去以后就， 但有了孩子就不说爽了 啊，一览无余，就一个人住行。 对 啊，你有个孩子或者父母去都很麻烦的，就没地方住。 对 啊，不过像这种将近90米的大开间，可以给他自己给他重新装修，重新来 隔。但是隔完了有问题啊，卧室啊或者就有个房间它是暗的， 就光线进不来。 对， 其实之所以他这么大的房子做成一个大开间，可能就是跟他 就是整体楼的这个在整体布局前，这个房间没法弄了， 没法弄了。对对对。哎，你看，最后你真是又说了一点东西，就是说为什么他那格局感觉不合理啊？是他开发商都没法弄了，最后也只能干脆弄了一个大开间得了。你里边你给他隔成什么怎么样的话，总会有一些没窗户的、没有阳光进来的，那就麻烦嘛。 对， 大开间一看，哎呦，进去以后还 敞亮，觉得我也能隔，但没想到你隔完 了 光呢。 好了，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关于装修装饰方面的内容呢，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哈。再次感谢来自于北京亚美宁装饰的设计总监，同时也是木兰花语啊的这个女设计师协会的创始人王艳红啊，非常感谢。 感谢大家听众的收听。 好的，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 有我陪你白头到老。 当你老了，走不动了， 有瑞麟陪伴，每天一杯，补充多种人体必需营养元素。 走不动了。 当你老了，能出门遛弯聊天，能去菜市场买菜，能去幼儿园接孙子，这是很多老人希望的最基本的晚年生活。 这一切的一切都基于一个好身体，关系到生活的幸福指数。荤素搭配，适量水果，少油少盐，除了这些健康的饮食习惯之外呢，每天一杯奶的补充非常重要。现在瑞麟厂家正在普及全民喝羊奶的活动，原价是258元一盒，一盒是300克15包的独立包装，现在只要89元，同样是300克15小袋，一盒能喝上半个月的时间，订购3盒能喝一个半月，就免费赠送给您一只紫砂养生杯，